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20，唐纪36。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。至德二载九月丁丑，西德以轻骑至城下挑战，千里率百骑开门突出，欲擒之，会救至，收骑退还，乔坏坠堑中，反为西德所擒。仰卫从骑曰：“吾不幸至此，天也。归欲诸将善为守备，宁失帅，不可失城。”西德攻城，竟不克，送千里于洛阳。安庆绪以为特进，求之克省。郭子仪以回纥兵精，劝上亦征其兵以击贼。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4000余人来至凤翔，上引献叶护，宴烙赐赖，为其所欲。丁亥，元帅广平王处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150000，号200000，发凤翔。处见叶护，约为兄弟。叶护大喜，谓处为兄。回纥至扶风，郭子仪留宴3日。叶护曰：“国家有急，愿来相助，何以时为？”宴毕即行，日己其军羊200口，牛20头，米40斛。庚子，诸军俱发，人寅，至长安西，镇于相积寺北风水之东。李嗣业为前军，郭子仪为中军，王思礼为后军。贼众10万阵于其北，李归仁出挑战，官军逐之，逼于其阵。贼军齐进，官军却，为贼所乘，军中惊乱，贼争趋辎重。李嗣业曰：“今日不以身尔贼，君无节矣矣。”乃肉袒执长刀，立于阵前，大呼奋击。当其刀者，人马俱碎，杀数10人，阵乃稍定。于是嗣业率前军各执长刀，如墙而进，身先士卒，所向摧靡。都知兵马使王南德救其皮将，贼射之中眉，皮垂帐目，难得自拔剑，撤去其皮，血流披面，前战不已。贼伏精骑于阵东，欲袭官军之后，真者知之。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救击之，歼灭殆尽。贼由是弃所。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，与大军夹击，自武及友，斩首60000级，田勾欠死者甚众，贼遂大溃，余众走入城，待夜箫声不止。仆固怀恩言于广平王处曰：“贼弃城走矣，请以200骑追之，复取安守中、李归仁等。”处曰：“将军战意疲矣，且休息，似明旦图之。”怀恩曰：“归仁守中，贼之骁将，骤胜而败，此天赐我也，奈何纵之？ 使富得众，悬为我患，悔之无及，战上神速，何明旦也？楚故止之，使还迎。怀恩故请，往而复返，一夕四五起，驰名迭至，手中归人与张通儒、田前真皆已遁矣。癸卯，大军入西京。初，上欲速得京师，与回纥约曰：克城之日，土地世庶归唐，金帛子女皆归回纥。至是，叶护欲如约。广平王处拜于叶护马前曰：今使得西京，若拒俘掠，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，不可复取矣。愿至东京，乃如约。叶护惊跃下马答拜，跪捧王足曰：当为殿下敬往东京。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，迎于澶水之东。百姓军士胡虏简处拜，皆泣曰：广平王枕华夷之主。赏闻之，喜曰：朕不及也。处整众入城，百姓老幼家道欢呼悲泣。处留长安镇抚三日，引大军东出，以太子少傅国王惧为西京留守。贾臣结书至凤翔，百僚入贺，赏涕泗交颐。即日，遣中使旦廷尧入蜀奏上皇，命左仆射裴冕入京师，告郊庙及勋位百姓。上以骏马召李密于长安，既至，上曰：朕已表请上皇东归，朕当还东宫，复修臣子之职。密曰：表可追乎？上曰：已远矣。密曰：上皇不来矣。上京问故，密曰：理事自然。上曰：为之奈何？密曰：今请更为群臣贺表，言自马嵬请留，武陵劝进，及今成功，圣上思恋臣昏，请速还京，以救孝样之意，则可以。上即使密草表，上读之，泣曰：朕时已至诚，愿归万机。今闻先生之言，乃悟其师，立命中使奉表入蜀，因旧密饮酒，同榻而寝。而李辅国请取弃药复密，密请使辅国掌之，上许之。密曰：臣今报德足矣，复为贤人，何乐如之？上曰：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，今方相同娱乐，奈何俱欲去乎？密曰：臣有五不可留，愿陛下听臣去，免臣于死。上曰：何谓也？对曰：臣欲陛下太早，陛下任臣太重，宠臣太深，臣功太高，绩太奇，此其所以不可留也。上曰：且免矣，翌日议之。对曰：陛下今旧臣榻卧，犹不得请，况翌日相案之前乎？ 陛下不听臣去，是杀臣也。上曰：不亦卿一朕如此，岂有如朕而办杀卿也？是只以朕为勾践也。对曰：陛下不办杀臣，故臣求归。若其既办，臣安敢复言？且杀臣者非陛下也，乃吾不可也。陛下向日待臣如此，臣于是犹有不敢言者，况天下既安，臣敢言乎？上良久曰：卿以朕不从卿北伐之谋乎？对曰：非也，所不敢言者乃建宁耳。上曰：建宁朕之爱子，姓因果，皆难时有功，朕岂不知之？但因此为小人所教，欲害其兄，图祭祀，朕以社稷大计，不得已而除之，卿不细知其故也？对曰：若有此心，广平当怨之。广平每与臣言其冤，则流涕呜咽。臣今必辞陛下去，实敢言之耳。上曰：渠长夜门广平，意欲加害。对曰：此皆出谗人之口，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，肯为此乎？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，臣请用广平。建宁若有此心，当深汉于臣，而以臣为忠，亦相亲善，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。上乃泣下曰：先生言是也，既往不咎，朕不欲闻之。密曰：臣所以言之者，非咎既往，乃欲使陛下审将来耳。昔天后有四子，长曰太子弘，天后方图称制，悟其聪明，朕杀之，立次子雍王贤，贤内忧惧，作黄台瓜辞，既以感悟天后，天后不听，贤卒死于前中。其辞曰：众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，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，三摘犹为渴，四摘抱慢归。今陛下以一摘矣，甚无再摘。上愕然曰：安有事哉？请录誓词，朕当书身。对曰：陛下胆置之于心，何必行于外也？是时广平王有大功，梁帝忌之，前构流言，故密言及之。郭子仪引番汉兵追贼至潼关，斩首五千级，克华阴弘农二郡，关东县府百余人，赤皆斩之。监察御史李勉言于上曰：今元恶未除，为贼所污者半天下，闻陛下隆兴，贤思喜心已成圣化，仅悉诛之，是屈之使从贼也。上据使赦之。冬十月丁未，但庭尧治蜀。仁子，兴平君奏，破贼于武关，克上洛郡。 吐蕃县西平。尹子奇久为睢阳，城中食尽，亦弃城东走。张巡、徐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，若弃之去，贼必乘胜长驱，是无江淮也。且我众积累，走必不达。古者战国诸侯尚相就绪，况密尔群帅乎？不如坚守以待之。查旨既尽，遂食马。马尽，罗雀绝属，雀属又尽，寻出爱妾，杀以四世。远亦杀其奴，然后扩城中妇人食之，既以男子老弱，人之必死，莫有叛者，所余才400人。癸丑，贼登城，将士病，不能战。寻西相再拜曰：“臣力竭矣，不能全城。生计无以报陛下，死当为厉鬼以杀贼。”城遂陷，荀远俱被执。尹子奇问荀曰：“闻君每战，自猎齿碎，何也？”荀曰：“吾智吞逆贼，胆力不能耳。”子奇以刀掘其口，视之，所余才3-4。子奇意其所为，欲活之。其徒曰：“彼守节者也，终不为用，且得是心，存之将为后患。”乃并南霁云、雷万春等36人皆斩之。寻且死，颜色不乱，洋洋如常，生至徐远于洛阳。寻出守睢阳时，卒仅1000人，城中居人亦且数万。寻一见问姓名，其后无不识者。秦后大小战凡400余，杀贼卒12万人。寻行兵不依古法交战阵，令本将各以其意交之。人或问其故，寻曰：“今与胡虏战，云何鸟散，变态不恒，数步之间事有同意，临机应促在于呼吸之间，而动寻大将事不相及，匪之兵之变者也。故吾使兵时将意，将时事情，投之而往，如守之使止，兵将相袭，人自为战，不亦可乎？”自兴兵，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，未尝自修。每战，将士或退散，寻立于战所，谓将士曰：“我不离此，汝为我还绝之。”将士莫敢不还，死战，卒破敌。又推城待人，无所疑引，临敌应变，出其无穷。号令明，赏罚信，与众共甘苦寒暑，故下争至死力。张浩闻睢阳为急，背道极近，袭浙东、浙西、淮南、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，使共救之。晓素傲狠，不受号命，必号至。睢阳城已陷3日，号召晓，杖杀之。 张通儒等收余族走保陕，安庆绪西发洛阳兵，使其御史大夫严庄降之，就通儒以拒官军，并救兵部骑有150,000。即位，广平王至曲沃，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师吐蕃飞罗等引军傍南山搜伏，引驻军岭北。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，贼依山而阵，子仪等出与之战不利，贼逐之下山。回纥自南山袭其背，于黄埃中发10余矢，贼惊故曰：“回纥至矣。”遂溃。官军与回纥夹击之，贼大败，将失毕也。严庄、张通儒等弃陕东走，广平王处郭子仪入陕城，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。严庄先入洛阳告安庆绪，更深夜，庆绪率其党自院门出，走河北，杀所获唐将哥舒翰、程千里等30余人而去。徐远死于偃师。壬戌，广平王处入东京，回纥亦有魏燕，处患之。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路回纥，回纥乃止。成都使还，上皇告曰：“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，不复来矣。”上忧惧，不知所为。后使者至，言：“上皇出得上请归东宫表，彷徨不能食，欲不归。”及群臣表至，乃大喜，命时作乐，下告定行日。上诏李密告之曰：“解清吏也。”密求归山不已，上故留之，不能得，乃听归衡山。敕郡县为之注释于山中，即3品料。癸亥，上发凤翔，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，奉迎上皇。乙丑，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，又五峰使浑世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。严庄来降，陈留人杀尹子奇，举郡降。田承嗣为来殿于颍川，亦遣使来降。郭子仪应之缓，承嗣复叛，与武令寻皆走河北，至以殿为河南节度使。丙寅，上至望贤宫，得东京节奏。丁卯，上入西京，百姓出国门奉迎，20里不绝。五月呼万岁，有气者。上入居大明宫，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贼官爵者，皆脱金涂显，立于含元殿前。伯英顿首请罪，还之以兵，使百官临视之。太庙为贼所焚，上素服向庙哭3日。是日，上皇发蜀郡。安庆绪走保叶郡，改叶郡为安城府，改元天城，从计不过300，不足不过1000人。 诸将阿史那成庆等散投常山、赵郡、范阳。旬日间，蔡希德自上党，田承嗣自颍川，武令寻自南阳，各率所部兵归之。有赵牧河北诸郡人，众至六万，军声复振。广平王处之入东京也，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，皆素服悲泣请罪。处以上旨示之，寻乐赴西京。己巳，崔杞令一朝堂请罪，如西京百官之仪，然后收系大理京兆尉。其府县所由知城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，皆收系之。初，吉郡真纪有操姓，隐居青岩山。安禄山为采访使，奏长书记，稽查禄山有异志，诈得封籍于归家。禄山反，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，封刀召之，即引手带刀。希德以实病白禄山。后安庆绪亦使人抢于至东京，越余会广平王处平东京，即起以军门上夜，处遣一京师，上命管之于三司，令受贼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，以纪为秘书郎。国子司业苏元明称病不受禄山官，上擢为考功郎中，之至告人身上御丹凤门，下至世数受贼官禄为贼用者，令三司条件文奏，其因战被掳或所居密近，因与贼往来者，皆听自首除罪，其子女为贼所污者，勿问。癸酉，回纥夜户自东京还，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，上与宴于宣政殿。夜户奏以军中马少，请留其兵于沙苑，自归取马，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，赏赐而遣之。十一月，广平王处郭子仪来自东京，上烙子仪曰：“吾之国家由卿再造。”张杲率卢炯来献，吴王之李嗣业、李焕、武节度选河南河东郡县，皆下之。为能元浩据北海，高秀岩据大同，未下。己丑，以回纥夜户为司空、忠义王，遂为回纥捐二万匹，使就朔方军受之，以严庄为司农卿。上之在彭原也，更以立为九庙主。庚寅，朝享于长乐殿。丙申，上皇至凤翔，从兵六百余人。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，上发经济三千奉迎。十二月丙午，上皇至咸阳，上被法驾迎于望贤宫。上皇在宫南楼，赏侍黄袍，着紫袍，望楼下马，趋进， 拜舞于楼下。上皇降楼，抚上而泣，上捧上皇足，呜咽不自声。上皇所黄袍，自为上着之。上伏地顿首顾辞。上皇曰：天数人心，皆归于汝，使朕得保养于齿，汝之孝也。上不得已受之。父老在帐外，欢呼且拜。上令开帐，纵千余人入谒上皇，曰：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，死无恨矣。上皇不肯居正殿，曰：此天子之位也。上故请，自扶上皇登殿。上食进食，上品尝而见之。丁未，将发行宫，上亲为上皇洗马而进之上皇。上皇上马，上亲执控，行数步，上皇止之。上乘马前引，不敢当迟到。上皇位左右曰：吾为天子50年，未为贵，今为天子父，乃贵耳。左右皆呼万岁。上皇自开远门入大明宫，遇含元殿，位服百官，乃诣长乐殿谢九庙主，痛哭久之。即日幸兴庆宫，遂居之。上累表请必位还东宫，上皇不许。辛亥，以礼部尚书李宪、兵部侍郎吕因为祥礼使，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谕。现以殿中侍御史李七云为祥礼判官。七云多务评述，故人皆怨阴气之克身，而现独得美誉。戊午，上御丹凤楼，赦天下，唯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、王弘、杨国忠子孙不再勉励，立广平王处为楚王，加郭子仪司徒，李光弼司空，自与蜀郡灵武护从立功之臣，皆进阶赐爵，加十亿有赐。李成、卢毅、严杲清、袁吕谦、徐远、张巡、张介然、蒋清、庞坚等，皆加赠观其子孙。战王之家，己父二载。郡县来在租庸三分捐一，尽所改郡名官名，亦依故事。以蜀郡为南京，凤翔为西京，西京为中京，以张良娣为淑妃，李皇子南阳王系为赵王，新城王瑾为彭王，颍春王显为衍王，东阳王挺为荆王，光为襄王，垂为杞王，思为赵王，少为兴王，同为定王。义者获罪张巡，以守睢阳不去，与其十人，何若全人？其友人李汉为之作传，表上之，以为巡以寡击众，以弱制强，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，失志而寻死，寻之功大矣。 而一者获罪寻以食人，余寻以守死。善恶恶阳，路狭气用，臣妾痛之。寻所以固守者，以待诸君之救，救不至而食尽，食既尽而及人，乖其素质。设使寻守城之初，已有食人之心，损数百之众，以全天下，臣犹曰功过相掩，况非其素质乎？今寻死大难，不睹休明，唯有令明视其荣禄，若不时记录，恐远而不传，使寻生死不遇，诚可悲焉。臣敢撰撰一卷献上，起编列史官，众议由是始息。事后赦令无不及李成等，而成千里独以升职贼廷，不沾褒赠。甲子，上皇御宣政殿，以传国宝受上，上使涕泣而受之。安庆绪之北走也，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叶洛河、铜锣、六州湖数万人，皆溃归范阳，所过俘掠，人物无疑。史思明后为之备，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，叶洛河、六州湖皆降，铜锣不从，思明纵兵击之，铜锣大败，悉夺其所掠，余众走归其国。庆绪继思明之强，遣阿史那成庆、安守忠往征兵，因密图之。判官耿仁智说思明曰：“大夫从众，人莫敢言。”仁智愿一言而死。思明曰：“何也？”仁智曰：“大夫所以尽力于安世者，迫于凶危耳。今唐氏中兴，天子仁圣，大夫诚率所不归之，此转祸为福之计也。”皮将乌承此亦说思明曰：“今唐氏再造，庆绪夜上路耳，大夫奈何与之俱亡？若归款朝廷，以自减喜，亦于反掌耳。”思明以为然。成庆守中，以五千精骑自随，至范阳。思明西众数万逆之，相距一里所，使人谓成庆等曰：“相公即亡远至，将士不生其喜，然边兵怯懦，惧相公之众，不敢进，愿持弓以安之。”成庆等从之。思明引成庆入内厅乐饮，别遣人收其甲兵，诸郡兵皆脊梁纵遣之，愿留者后赐，分立诸营。明日求成庆等，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，并率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。乙丑，子昂至京师，赏大喜，以思明为归义王、范阳节度使，子七人皆处显官。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，使将所部兵讨庆绪。先是 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，司明召忠志还范阳，以其将虚恶设衡州刺史，开景行路，召赵郡太守陆绩降之，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设冀州刺史，以其将灵狐章为亳州刺史。乌承恩所至，宣布诏旨，苍、营、安、深、德、地等州皆降。虽相州未下，河北率为唐有矣。上皇加上尊号，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。郭子仪还东都，经营河北。崔弃吕音上言，诸献贼官背国从伪，准律皆应处死，上欲从之。李宪以为贼献两京，天子难寻，人自逃生，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，今一概以判法处死，恐乖人数之道，且河北未平，群臣献贼者尚多，若宽之，足开自新之路，若尽诛，是歼其负贼之心也。书曰：坚决取魁，协从王礼。因弃守文，不达大体，为陛下图之。征之累日，上从献议，以六等定罪，众者行之于市，赐赐自尽，赐重杖一百，赐三等流贬，人身斩达西巡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，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，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。上欲免张君、张继死。上皇曰：君既是贼，皆任权要，君仍为贼毁吾家室，罪不可赦。上叩头再拜曰：臣非张悦父子，吾有今日，臣不能活君计，使死者有之，何面目见月于九泉？因俯伏流涕。上皇命左右扶上起，曰：张继为汝长留灵表，张君必不可活，汝更勿救。上弃而从命。安禄山所属河南尹张万顷独以在贼中能保庇百姓不作，请之。有自贼中来者言：唐群臣从安庆绪在业者，闻广平王设陈希烈等，皆自盗，恨失身贼庭，即闻希烈等诛，乃止。上甚悔之。陈光曰：为人臣者，策明伪志，有死无二。希烈等或贵为卿相，或亲廉肺腑，于成平之日，无一言以归人主之师，就社稷之危，迎合苟荣以窃富贵，即四海横溃，胜于波月，偷生苟免，故恋妻子，媚贼称臣，谓之臣立，此乃孤徒之所修，犬马之不如。倘各权其首领，复其官爵，是产于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。彼言杲卿、张巡之徒，是至则并斥外方，臣意下僚。 事乱则委弃孤城，讥讽叩首。何为善者之不幸，而为恶者之幸？朝廷待忠义之薄，而保奸邪之厚也。至于微贱之臣，循教之吏，谋议不遇，号令不及，朝闻亲征之兆，夕失警闭之所，乃复责其不能护从，不亦难哉？六等一行，私亦可以，有何悔焉？故非为事，己废为泥，居尽忠，事遂足。至左右神武军，取元从子弟冲，其志皆如四军，总谓之北衙六军。又则善计射者千人，为殿前射生手，分左右厢，号曰英武军。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，领蒲将等七州，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，东川陵子遂等十二州。又至京里节度，领京里等五州，魁峡节度，领魁峡等五州，更安西曰镇西。乾元元年春正月戊寅，上皇御宣政殿，受册，加上尊号，赏故祠大圣之号，上皇不许。上尊上皇曰：“太上至道，圣皇天地。”先是，官军即刻京城，宗庙之气及府库资财多散在民间，前时简阔，颇有烦扰。已有，敕禁停之。乃命京兆尹李宪安抚房事。二月癸卯朔，以殿中见李辅国兼太仆卿。辅国依附张淑妃，判元帅府行军司马，事情朝野。安庆绪所属北海节度使能元浩举所不来降，以为鸿胪卿，充河北招讨使。丁未，上谕明凤门，赦天下，改元，禁免百姓金宰租庸，复以宰为年。庚午，以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瀛州刺史，充平卢节度使。三月甲戌，袭楚王处为成王。戊寅，立张淑妃为皇后。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。癸巳，北庭兵马使王维良谋作乱，嗣业与皮将立飞元礼讨诛之。安庆绪指北走也，其平原太守王翦、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。庆绪使其将蔡希德、安泰清攻拔之，生擒已归，寡于夜市。凡有谋归者，诛及种族，乃至部区、州县、官署，连坐死者甚众。又与其群臣歃血盟于夜南，而人心异离。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，下四月，与蔡希德、崔虔佑将部骑二万，设沁水攻之，不胜而还。癸卯，以太子少师国王惧为河南尹，充东京留守。辛卯，辛主入太庙，甲寅， 上享太庙，遂祀昊天上帝，乙卯与明凤门摄天下。五月壬午，至廷采访使，改处置使为观察使。张浩性简淡，不是中药，闻使思明请降，上言思明凶险，因乱窃位，力强则重负，势夺则人离，彼虽人面，心如野兽，难以得怀，远勿假以威权。又言华州防御使许书记狡猾多诈，临难必变，请征入宿卫。时尚以宠纳思明，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，皆言思明书记忠恳可信，尚以号为不切事机，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，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。张浩生兴王韶，才数岁，欲以为嗣，上疑未决，从容为考功郎中，只至告李逵曰：成王长且有功，朕欲立为太子，卿意何如？魁再拜贺曰：此社稷之福，臣不生大庆。上喜曰：朕亦决矣。庚寅，立成王处为皇太子，魁玄道之玄孙也。乙未，以崔元为太子少师，李林为少傅，皆罢政事。上颇好鬼神，太常少卿王瑜专依鬼神以求媚，每一礼仪多杂以巫祝礼俗。上悦之，以瑜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，谥曰忠节，以其子威名为太仆丞。杲卿之死也，杨国忠用张通幽之赠，竟无褒赠。上在凤翔，颜真卿为御史大夫，泣诉于上。上乃出通幽为普安太守，具奏其状于上皇。上皇杖杀通幽。杲卿子全名为王承业所留，因寓居寿阳，为史思明所虏，国以牛革，送于范阳。会安庆绪出力，有赦得免。思明祥乃得归，求其赋诗于东京，得之，遂并元吕千师，官练已归。杲卿姊妹女及全明之子皆流落河北。真卿实为蒲州刺史，使全明往求之。全明豪气求访，哀感路人，久乃得之。全明亦亲顾其所，随所得多少熟之。先姑姊妹而后其子，孤女为贼所掠，全名有前200民，欲赎己女，悯其孤愁悴，先赎孤女，彼更得钱，求其女以师所在，与群从姊妹及副使将吏元吕谦等妻子流落者，皆与之归，凡50余家，300余口，均减资粮，一如亲戚。至蒲州，真卿悉加善己，久之， 随其所事而资送之。原吕谦妻以吕谦衣衾简薄，发官视之，与稿卿无异，乃使残服。六月己酉，李太医谈于南郊之东，从王瑜之情也，上长不遇，卜云山川为岁，于情遣中使于女巫，圣意分导天下名山大川。巫逝世，所过烦扰州县，甘求受赃。黄州有巫，盛年美色，从无赖少年数十，唯度尤甚，至黄州，宿于驿舍。刺史左镇陈志毅门窘锁不可起，震怒，破锁而入，夜屋于阶下斩之，所从少年悉毙之，及其赃数十万，俱以状文，其请以其赃代贫民租。遣中使还京师，赏无以罪也。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，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。山人韩颖改造新历，丁巳出行颖历。戊午，敕两京献贼官，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，贬将者续处分。太子少师房管既失职，颇样样多称疾不朝，而宾客朝夕迎门，其党谓之扬言于朝云：“管有文武才，宜大用。”赏闻而恶之，下至属管罪，贬滨州刺史。前祭酒刘志贬阆州刺史，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，皆管党也。初，史思明以列将是平卢军使乌之义，之义善待之。之义子承恩为信都太守，以郡降思明。思明思救恩而全之，即安庆续拜，承恩劝思明降唐。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，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，因使图之，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，赐阿史那长庆铁券，领共图思明，上从之。承恩多以私财募不屈，有硕以妇人服，以诸将营税诱之，诸将以白思明，思明疑未察，会承恩入京师，上使内侍李思敬与之俱至范阳宣慰。承恩既宣旨，思明留承恩管于府中，围其床，扶二人于床下。承恩少子在范阳，思明实省其父。夜中，承恩密谓其子曰：“吾受命除此逆胡，当以吾为节度使。”二人于床下大呼而出，思明乃执承恩，索其装囊，得铁券及光璧牒。牒云：“长庆事成则付铁券，不然不可付也。”又得布书数百纸，皆先从思明反者将士名。思明则之曰：“我何负于汝而为此？”承恩谢曰：“死罪，此皆李光弼之谋也。” 思明乃即将佐吏民，西向大哭曰：“臣以13万众降朝廷，何负陛下，而欲杀臣？”遂崩杀承恩父子，连坐死者200余人。承恩帝乘此走免。思明求思敬，表上其状。上遣中使慰谕思明曰：“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，皆承恩所为，杀之甚善。”会三司议献贼官罪状至范阳，思明谓诸将曰：“臣昔列辈皆朝廷大臣，上皇自弃之，姓蜀，今犹不免于死，况吾蜀本从安禄山反乎？”诸将请思明表求诸光弼，思明从之，命判官耿仁智与齐僚张不矜为表云：“陛下不为臣诛光弼，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。”不矜草表以示思明，即将入函，仁智喜削去之。写表者以白思明，思明命侄二人斩之。仁智是思明酒，思明连欲活之，复召入，谓曰：“我任使汝垂30年，今日非我负汝。”仁智大呼曰：“人生会有一死，得尽忠义，死之善者也。今从大夫反，不过延岁月，岂若速死之欲乎？”思明怒，乱垂之，脑流于地。乌程此奔太原，李光弼表为昌化郡王，充石岭军使。秋7月丙戌，出铸当时大钱，文曰乾元重宝，从御史中丞第五旗之谋也。丁亥，策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皮切缺可汗，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弃之，以殿中见汉中王宇为策礼使，右司郎中李训复之，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敬上。戊子，又以司勋员外郎先于书明为宇父，书明仲通之弟也。甲子，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，公主辞绝曰：“国家事重，死且无恨。”上流涕而还。余等至回纥牙帐，可汗一者袍胡帽，坐帐中榻上，一味甚严，因余等立于帐外，与不拜而立。可汗曰：“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，君臣有礼，何得不拜？”予与书明对曰：“向者唐与诸国为婚，皆以宗室女为公主，今天子以可汗有功，自以所生女弃可汗，恩礼至重，可汗奈何以子婿傲父翁，坐榻上受册命也？”可汗改容，起受册命。明日，立公主为客敦，举国皆喜。以为郭子仪入朝。8月壬寅，以青灯等5州节度使许书记为华浦等6州节度使。庚戌， 李光弼入朝，秉臣以郭子仪为中书令，光弼为侍中。丁巳，子仪亦行营。回纥遣其臣古多特勒及帝德蒋萧济三千助讨安庆绪，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。九月庚午朔，以右羽林大将军赵此为仆同国三州节度使。丙子，招讨党项使王仲生，斩党项酋长拓跋荣德，撰首。安庆绪指出至业也，虽知党离西，犹据七郡六十余城，甲兵资粮丰备。庆绪不亲政事，专以善台沼楼船酣饮为事，其大臣高尚、张通儒等争权不协，无复纲纪。蔡希德有才略，步兵精锐，而性刚，好直言。通儒憎而杀之，麾下数千人皆逃散。诸将怨怒不为用，以崔虔佑为天下兵马使，总中外兵。虔佑臂力好杀，士卒不复。庚寅，命朔方郭子仪、淮西卢炯、兴平李焕、华浦许书记、镇西北庭李嗣业、正蔡季广琛、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勤，将部骑二十万讨庆绪。又命河东李光弼、关内泽路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。上以子仪、光弼皆元勋，南乡同属，故不至元帅，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于朝恩为关君荣宣慰处置使。关君荣之名自此始。癸巳，广州奏大使波斯为州城，刺史韦立建于城走，二国兵掠仓库、焚庐舍，浮海而去。冬十月甲辰，册太子，更名曰玉。自中兴以来，群下无复赐物，至是时有新铸大钱，百官六军沾赖有疵。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，东至霍家，破安泰卿，斩首四千级，俘虏五百人。太卿走保魏州，子仪进围之。丙午，遣使告捷。卢炯自杨武济，季广琛、崔光远自酸枣济，与李嗣业兵皆会子仪于魏州。庆绪西举邺中之众七万救魏州。分三军，以崔虔佑将上军，田承嗣将下军，庆绪自将中军。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之内，令曰：我退，贼必逐我，汝乃登垒，鼓噪而射之。继而与庆绪战，伪退，贼逐之，至垒下，伏兵起射之，使如雨柱，贼还走。子仪复引兵逐之，庆绪大败，获其弟庆和杀之，遂拔魏州。庆绪走，子仪等追之至邺。 许书记、董勤、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崔坚训皆引兵济至，庆绪收于兵，拒战于仇思纲，又败，前后斩首三万级，俘虏千人。庆绪乃入城固守，子仪等围之。庆绪窘急，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，且请以位让之。思明发范阳兵13万与就业，观望未敢进。先前李归仁、蒋部骑10000均于阜阳，遥为庆绪声势。贾银，上皇姓华清宫。11月丁丑，还京师。崔光远拔魏州，丙戌，以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，会使司明分军为三，一出行明，一出济备，一自环水去魏州。郭子仪奏以崔光远代华。12月癸卯，敕以光远领魏州刺史。贾臣至浙江西道节度使，领苏润等10州，以升州刺史韦皇常为之。庚戌，至浙江东道节度使，领岳穆等8州，以户部尚书李环为之，兼淮南节度使。几位群臣请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，许之。史思明乘崔光远出至，引兵大夏。光远使将军李楚甫拒之，贼势胜，楚甫战不利，还屈城。贼追至城下，扬言曰：“楚甫召我来，何谓不出？”光远信之，腰斩楚甫。楚甫骁将，众所恃，既死，众无斗志。光远脱身走还汴州。丁卯，司明献魏州，所杀30000人。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，上遣中使王府将士，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，授以荆节。高丽人李怀玉为皮将，杀玄志之子，推侯熙义为平卢军使。熙义之母怀玉姑也，故怀玉立之。朝廷因以西义为节度副使，节度使由军事费力自此使。陈光曰：“夫民生有欲，无主则乱，是故圣人治理以治之，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，尊卑有分，大小有伦。若纲条之相违，必止之相使，是以民服侍其上，而下无觊觎。其在周易，上天下泽，履。象曰：君子以辨上下，定民志，此之谓也。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，以八柄存乎己也，苟或舍之，则彼此之事君，何以使其下哉？肃宗遭唐中衰，幸而复国，是以正上下之礼，以纲纪四方，而偷取一时之安，不思永久之患。彼命将帅统藩为国之大事也， 乃为一介之时，训行伍之情，无问贤不孝，为其所欲与者则受之。自是之后，积习为常，君臣循守，以为得策，谓之姑息。乃至偏皮士卒，杀主主帅，亦不治其罪，因以其位任受之。然则绝路废制，杀生与夺，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，乱之生也，拥有疾乎？且夫有国家者，赏善而诛恶，故为善者劝，为恶者惩。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，恶孰大焉？乃使之庸毛秉月，师长一方，是赏之也。赏以劝恶，恶其何所不至乎？书云：远乃由。诗云：由之未远，是用大见。孔子云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，其忧患可生教乎？由是为下者，常勉勉焉似其上，苟得见，则攻而足之。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，苟得见，则掩而图之。政务先发以逞其志，非有相保养为聚力久存之计也。如是而求天下之安，岂可得乎？既其力皆照于此矣。盖古者治君必本于礼，故晋文公城濮之战，见其师少长有礼，知其可用。今唐治君而不顾礼，使士卒得以凌偏皮，偏皮得以凌将帅，则将帅之凌天子，自然之事也。由是祸乱既起，兵革不息，民坠涂炭，无所控诉，凡200余年，然后大宋受命。太祖始制军法，时以积极相成，小有违犯，贤辅辅制，是以上下有序，令行禁止，四征不停，无私不服，与内一安，兆民允直，以弃于今，皆由治君以礼故也，岂非夷谋之远哉？是岁至镇武节度使，领镇北大都护府临胜二州，又至陕国化及豫徐汝二节度使，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，领交路等11州。吐蕃县河源军。